好，嗱，嚟到今晚節目最後一節啦，大佬，即係請到程生上嚟咧，梗係捉到錄，唔可以脱稿啦。再重温我哋今晚嘅主題，阿健仔，唔該，我叫留島不留人。頭先我哋已經講過啦，中共咧，即係佢個諗，但佢係咪真係咁實行咧？實行或者實行到咧，係另外一件事。佢要想要香港呢個城市並同埋佢個制度。但是呢他想你班友就走了、啊、所以就現在不惜鎮壓對當啲年輕人呢就是他們當他草菅人命差人讀不到草菅人命Anyway 明天是10月4日 OK 就是呢區議會選舉四年一度區議會選舉、就會是開始提名了呢香港區議會選舉從來未試過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之下舉行的咁咧，建制派咧就話即係猛咁告急啦，即係自己唔得啦，仲有咧各種嘅去講咧，就話喂可唔可以延遲啊？咁林鄭咧就出嚟講啦，佢自由佢自己不口講啊。如果啲區咧就有啲人控，即係控啊，即係嗰啲投票中心咧，我哋考慮取消，唔單止嗰個票站嘅選舉結果，但成個可能成個區都會係取消嘅。譬如沙田區某村嗰個票站。被人圍 ，OK， 唔知咩人圍，咁佢話我哋咧就嗰個區啊，唔取消佢，即係嗰個票站區嘅取消佢，唔排除成個沙田區都取消佢，真係危言聳聽。阿程生喺咁嘅環境之下，你認為今次區議會選舉真係會唔會搞得成咧？ 嗱，如果佢引用緊急條例，佢乜都可以做。 緊急條例係唔需要立法會通過㗎。是不需要立法會的 甚至乎即是他引用的緊急條例就說今年暫時今年 不選住 是可以的但如果 他如果不引用緊急條例的話呢目前香港的法例呢 是規定他要選甚至區議會 的法例呢還要說明是幾時幾時要選好的所以呢即是看他夠不夠膽引用呢個緊急條例咧，係暫緩呢個區議會嘅選舉，或者係索性今年唔選，即係原班人馬繼續咁樣。但我估佢呢個都未必夠膽咁做，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嚟嘅，即係行政事故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希望聽日咧係能夠。開始這個區議會的報名了過去來說區議會的選舉呢很多人都不是那麼重視因為為什麼呢區議會通常看成是好地區性的事、 諮詢組織、 立法會選舉立法會呢、就是、是政權的組織的部分所以大家對立法會選舉呢就會更加著重但我覺得呢經歷了今次反送中運動之後呢大家不要這麼看大家一樣要很重視這個區議會選舉為什麼呢我講三個月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今次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或多或少是一種民意的公投、就是對政府這個反送中嘅運動嘅一個民意公投，如果呢個泛民同埋新嘅年青一代嘅選民係得票多嘅時候咧，呢、這個本身就係對政府投一種不信任嘅票。咁所以我覺得咧，佢有如果我做得好的話咧，這個今次區議會選舉咧可以變相係一個即民意的公投，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參與呢個選舉，此其一。第二咧，就係、是、我哋一定要用今次通過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去懲罰一啲建制派嘅人同埋組織。點解我咁講咧？喺今次呢個反送中運動民意咁清楚嘅情況底下，居然～這個18區的區議會主席 是 能夠說支持送中的即是說呢區即過去區議會在建制派佔多數的把持底下呢 是完全是沒有反映到民意， 嗯， 而且是不自覺地做了這個幫兇，做了林鄭的幫兇，去讓他以為，啊，即是，啊，他得到很多民意的支持。那我覺得呢，鑑於這個區議會十八區區議會主席曾經呢是即是這個集體表示對這個送中的支持，那我們今次一定要用這個選票呢去懲罰他們，等他們以後 不好即是做一些盲撐的事。建制派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盲撐嘛，他們， 嗯， 阿爺有什麼指示他們盲撐，無論指示對或者不對都很盲撐。我們 在這個反送中條的運動之中，民意是這麼明顯的，為什麼你區議會十八區區議會主席還夠膽去盲 撐政府，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通過今次呢是踢走一些即盲撐的人，這個是一個對他一個懲罰。第三個意義在哪裡呢？第三個意義就是說呢，即是今次為什麼林鄭夠膽死，即是硬推這個 送中條例， 就因為他打算數夠票。而今次他為什麼會數夠票呢？就是因為在過去呢有幾個泛民的議員被 DQ 了， 是的， DQ 了之後呢，就變了泛民那個很重要的那個反對票呢，即就沒有了。這個時候呢就造成即林鄭有個錯覺，以為她可以為所欲為了， 嗯， 所以呢今次呢我們一定要，在這個選舉裡面呢是提出反 DQ， 嗯， 當然過去來說呢DQ 的事呢 未出現在區議會裏面， 嗯， 因為區議會是很基層的組織的嘛，但是殊不知比區議會更基層的鄉市的組織呢都出現 DQ，啊， 鄉村選舉，啊，珠海地 都被人 DQ 了，就是說呢 DQ 這件事呢是可以深入到去很基層的， 總之有選舉我就可以 DQ 你了， 啊，那個時候呢我們覺得呢就是今次呢你要慎防在區議會呢的選舉裡面去 用 DQ， 很簡單， 你現在新的 DQ 是可以看你有沒有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是的，是的， 有沒有參加過遊行，如果有的時候他 DQ 你怎麼辦啊， 是 吧，所以我們一定要是很重視今次 的區議會選舉，特別是要防止他利用 他這個權力無所忽戒的這個 DQ 的工具呢，嗯，來 DQ 一些即 候選人 有意參選的年輕的候選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說要擘大眼嚟睇住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而且大家亦都踴躍去投票，盡量咧係俾呢個盲撐嘅區議員咧係一個教訓。 嗱，今次咧新增選民咧係有39萬多，係接近40萬嘅。OK， 其中年青人嘅新登記咧係特別多嘅，以元朗區係最勁，達到新增選民之中有一半咧係年青人，即係18到30歲嘅。咁咧對個選舉結果，如果佢哋真係出嚟投票嘅話咧，係會左右到大局。咁過去立法會嘅補選咧，之所以泛民輸咧啊慘敗咧，係好多年青人冇出嚟投票嚇，各種原因。不過咧喺今次送中呢個運動之後咧，反送中運動之後，我相信呢種情況係會有改變噶啦。咁但係喂，DQ 是矛招，阿程生 ，DQ 是矛招啊！咁咧，但系咧，佢哋系用到咧，就係即係好純熟噶啦嚇，邊個唔啱啊？劉小麗啊咁樣嘅，即係一腳就唔中意，唔係唔俾你咯，個個都可以唔俾噶，係咪先？咁而家咧就你香咁多年青人話參選，全部我估都有參加過反送中運動，都嗌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噶啦，又睇翻片就全部。喂，佢會再玩佢呢啲矛招咧？ 嗱，佢 敢唔敢聚玩？ 係， 唔係會唔會聚玩？ 嗯， 佢如果佢夠膽的話，佢會聚玩。所以我哋有一班朋友咧，有一班和理非嘅朋友咧，就係、是、最近咧，今日咧係成開咗記者招待會， 嗯、 就係、是、提出反制 DQ， 因為我預計到佢一定會用呢啲 DQ 啲辦法咧嚟維護佢。即係建制派的優勢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好明顯，建制派係冇優勢㗎啦。 係 嚇，因為佢哋完全係背離民意啊嘛。咁但係受民意支持嘅， 仲有投票率低，我相信投票率低係一個因素嚟嘅啊。 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要好慎重睇住監督政府，唔能夠隨便使用呢個 DQ。 嗯， 即係。佢呢個完全冇呢個法理依據嘅做法咧，用呢樣嘢嚟褫奪老百姓參選嘅權利咧，我一定係要反對嘅，要睇到實。所以我哋今日啱啱開咗記者招待會，就係話個主題就係反制 DQ，就係話你唔好向政府發出好明確嘅聲音，就係話你唔好再嘗試用 DQ 呢個辦法咧嚟排除政治異己。 嗯， 因為我相信今次如果出得嚟參選嘅非建制嘅年青人咧， 嗯， 到時都話佢睇 Facebook。 係啦， 一定查到你即係參加呢個反送中嘅。 毛中而家查定。 咁嘅時候，你係咪準備將呢啲候選人全部 DQ 曬咧？係。咁所以我哋要及時，要喺一開始就向政府 喝住佢， 喝停佢，唔好用呢個手段。 嗯，嗱，呢啲係卑鄙手段嚟㗎。DQ 我都係茅招到咧，即係賴貓。嗱，仲有林鄭嗰啲上賴貓，就話咧會取消嗰個區嘅選舉或者選舉結果嘅。嗱，呢啲茅到咧。出盡㗎啦，同埋嗰啲建制派咧就詐詐醫啊，就話：哎呀，而家你燒我啲辦事處啊，即係咁暴力啊！我哋即係唔係話賴啊，不過就應該係推遲個區議會選舉啦。而家咁嘅氣氛，你估唔估呢啲會唔會成為氣候？中共會唔會聽咧？喺呢個 moment 嗱，最後決定咧，一定係中共嘅，唔係林鄭嘅嚇。 按香港現有嘅法例咧，佢係可以延期。但咧延14日 咋？ 係啊， 個 mood 冇影響㗎， 冇影響㗎， 十四日啦。而家佢搏懵咧，就搏落延遲幾個月，等咧個氣氛靜咗，啲人投票意欲冇咁高，即係冇咁興啊！啊， 按而家嘅法例只能夠延14日，咁除非你就頒布即係更加法例，你更加法例即係中意做乜都得，係嘛？咁我估。林鄭未必夠膽行呢一步，就係話通過簡單法例，直情係即係無限期延遲呢個區議會選舉。 嗯 啊，但係我哋你話齋即係我哋理性嚟分析嘅時候咧，我哋係理性分析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有某啲底線，即係我哋唔會跨越一啲底線。一啲譬如常識嘅底線啊，或者係法治嘅底線啊，但我知道中共做嘢係冇底線嘅， 係 佢可以任何做任何嘢，佢分分鐘就可以即係授權你林鄭，即係呢個用譬如用人大釋法， 係 啊，香港而家處於一個動盪嘅時期，可以暫時停止呢個各種嘅選舉，可以啊！佢唔使你林鄭出聲，佢人大可以同你講話， 基本法18条 啊， 宣布香港嘅進入緊急狀態 啊，咁你咪可以咩咯？可以為所欲為咯，咁樣嚇。咁但係咧，我代價即係你做一樣嘢好容易啊，但係你個代價係好沉重。你中共也好，林鄭也好，都要好好考慮。 阿程生。中共黨人咧係有務實嘅一面，係唔會不食人間煙火嘅嚇。咁咧，佢哋都係世俗人士，係重視權力、財富同埋榮譽嘅。咁而家咁嘅情況，如果宣布緊急狀態，香港嗰個股市咧就必冧。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咧，六七成咧嚟自大陸嘅。 咁佢個資產值咧係狂跌嘅，係會有引起咧就係、是、骨牌效應。喺而家中美貿易戰嘅時候，係極需要香港係套取美金嘅嚇。咁、啊、佢會唔會做啲咁笨嘅嘢咧？嗱，毛澤東唔會，鄧小平唔會，江澤民唔會，胡錦濤唔會。而家會唔會做啲咁笨嘅嘢咧？ 嗱， 六七年冇收翻香港啊。OK， 個問題就係話，你睇下當權者佢嗰個心態係點樣樣。 嗯。 毛澤東時代要收翻香港容乜易啊？解放軍都嚟到深圳河邊啦。 嗯。 佢一個電話停止，再繼續向香港進發。 陣間我愛國同係咪啊？基、 啊、 嗯。 即係保留香港，當個呢、這個呢、這個當其時，即係以毛澤東嘅威信， 嗯， 佢都尚且睇到即係香港對中共嘅重要性， 嗯， 咁所以咧，即係嗰個佢嘅決策咧，有佢嘅即係呢個理性。理智的一面， 嗯，同埋務實的一面。 今時今日咧，點樣咧？我真係唔敢講， 嗯， 即係我哋嘅習大大咧，佢誒而家係講到自己天下無敵嘅。喺佢嗰個呢幾年嘅論述咧，佢已經係將自己咧直接咧係超越江同埋胡咧，係直接擺去毛鄧之後就輪到佢啦。嗯，一個咁樣即係嗰個虛榮膨脹嘅人，佢會唔會有翻毛澤東、鄧小平嗰個時期嘅嗰種理性咧？唔知道。你從佢能夠冒然咧係取消即係憲法入邊嘅嗰個任期制咧，你睇到呢個人嘅做嘢方法咧，已經係。超乎常人嗰、那個即係嗰個理智認可嘅嘢㗎啦。咁、嗯、所以佢會點樣做，我唔知啊。好啦，咁以前毛鄧時期都係極之需要香港。 嗯， 佢而家認為自己世界經濟第二，佢分分鐘可以即係唔要香港。當年嚟講，香港係中國GDP 嘅 25%， 一個城市等於全國 GDP 嘅 25%。今時今日咧跌到 2.5%， 啊，咁佢可能因此咧，佢完全即係唔將你香港擺在眼裏都唔跌都唔定。 嗯， 否則佢唔會喺呢個喺反送中運動之中咧，即係會一日之內咧三官媒同時炮轟。一個李嘉誠， 係、哦、嘛？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唔理智嘅做法，係嘛？你無論即係點樣唔中意李嘉誠都好，假假地佢喺內地捐咗成200億， 係、嗯、 嘛？咁你都即係完全冇面俾喎，係嘛？咁、 嗯、 所以咧，我覺得 即係鬧得好盡啊！真係鬧得好盡。 即係佢可以去到咁盡嘅時候咧，佢對香港會點樣咧？我真係唔敢講， 係嘛？好啦，最後想問下你啦。呢、这個蒙面法咧，即係好多個估計政府係真係會攞出嚟㗎啦。OK， 通過立咁緊急法其中部分，用緊急法嚟帶動蒙面法，係唔需要經過立法會嘅。你認為佢係咪真係咁夠姜去立蒙面法咧？ 立蒙面法相對嚟講就唔會太困難，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示威者蒙面唔得，咁、 嗯、 警察咧？警察都係蒙面嘅喎，喺某種程度上 冇 number， 冇 number 喎。六七暴動嗰陣時，啲差人唔會冚住個 number 噶。 嚇、啊！咁你立一條法嚟針對部分嘅市民， 嗯、 而唔係呢條法唔係 apply to all 嘅，咁、嗯、呢條法本身就係好成問題啦。嚇、 啊！ 咁、啊、我覺得咧就係話。即係佢以為立一條法就可以解決問題，始終都翻返去嗰個思維，就係話用法嚟治理。 嗯， 啊，而唔係去政治解決佢而家面臨嘅一個矛盾。咁，我覺得咧，就係你立多十條法都好咧，都解決平息唔到而家呢個咁嘅局面。 係，我估啲人會諗其他方法對付你啊，我就唔係即係識策略嘅人啦嚇。anyway， 做一樣嘢咧，佢哋而家建制派咧就振振有詞啦，講 justify 咧就話加拿大同埋法國都有反蒙面法啊，即係話啊，你哋香港人啊，咁中即係佢個潛台詞話，你咁中意西方，你 look 加拿大都有啦，法國都有啦，咁你又點睇咧？即係話外國都有咯啊，點解香港唔可以啫？啊，其實佢哋對付示威者咪又係咁樣啊？ 外國同香港有一個好大唔同咧，就係話外國個體制，即係西方國家有蒙面法呢個國家體制咧，係一個民主嘅體制，老百姓係可以通過選票去表達佢哋嘅意願，去表達佢哋對某個政策嘅支持，或者某個領導人支唔支持。香港咧係冇嘅，你睇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面，當你200萬人站出來的時候，你政府首腦要不要下台？但是 很不幸，我們是背靠一個全世界最極權的國家，而這個政權 是一意孤行去撐一個犯了錯誤，他自己承認犯了嚴重錯誤 的行政長官，那個時候我們沒計了，是吧？所以你講比較的時候，人家立蒙面法沒錯，是約制了示威者的一些自由，但是人家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正常選票的渠道呢，是 去發揮監察你政府，係嘛？我哋冇呢個機會。 嗱，我要補。 我都話喺任何一個國家，當你200萬人出嚟反對你嘅政府嘅時候，你政府真係要鞠躬落台。但係好可惜，我哋做唔到呢一樣，因為點解咧？我哋係背靠一個全世界最極權嘅一個 獨裁政府， 一個政府 擁有即係監察人群。的先進科技可能是最先進的科技的，在這方面 IT 去做得好是突破了的。我還要說一件事，如果建制派、港澳藍絲和海外親共華人認為加拿大都有啦，反蒙面法法國都有，意思就是我們應該學加拿大學法國，不過呢我們應該先學加拿大和法國有了民主制度，先自由這個議會去討論到底用不用這個反蒙面法、禁蒙面法的。當年呢2013年的時候，加拿大是通過反蒙面法的時候呢，是得到主要兩個政黨，包括自由黨和這個保守黨的全票支持的，即是說它是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民意。當然有其他小的政黨是反對的，但是當時在2013年的時候得到保守黨和自由黨是支持的，是通過的。如果剛才我說的那幾類人，港澳藍絲、建制派和海外親共華人覺得香港應該行蒙面法的話，麻煩去看看這兩個國家，他們是先有民主後才討論好似呢個反蒙面法，即係呢種好似限制自由嘅工具，我哋叫工具啦。好啦，其實仲有萬語千言咧，即係想講，想問阿程生啊。不過咧，即係都捉咗程生超過個半鐘頭，我都心中有愧噶啦嚇。咁啊，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哋係講翻咧就亞敏總統，烏干達嘅亞敏總統。我很欣賞呢， 你同佢情有獨鍾喎。 情有，因為而家肥咗啊嘛，就諗起啲肥佬咯嚇。咁啊。我很欣賞年輕人的勇氣和智慧，但你們都很希望這個世界有天意的，有些不應該坐在這裡的人他們應該走，做錯了的人他們應該有 judgment day， 即是他們是應該受到懲罰。 我看這些是人之常情來的。不過呢，我要講回阿敏總統，這個獨裁者雙手已滿了鮮血，殺盡很多無辜的人，最後尾呢他是得到善終的。OK， 他後來呢就他政權是被推翻之後，他流亡沙地阿拉伯，再娶過一個老婆。OK， 那呢他是德養天年的。OK， 世事是這樣的，但你們不要氣餒去爭取。當然有些的做法儘管政治不正確，我這裡都要說的，不要去攻擊中資銀行任何的設施，這件事是不對的，影響只是小市民，很多市民都要靠銀行的提款機去進行他們起碼可能出到糧之類的事，過到數的事，不要做這件事。很多事是更值得你們去做，你們要珍惜你們的生命，每樣行動呢是都要是有智慧的，盡量爭取到更多的香港市民支持以及海外華人的支持。今次的運動不單止在香港發生，它是發生在全世界的，是全世界海外有很多國家的人民呢是支持香港的人的正義的行動。不過很不幸呢，海外的華人呢可能他們覺得香港很遙遠，或者資訊不夠全面，中共滲透了所有海外華文傳媒嘛，他們得到的資料不是全面的，他們去香港的事可能是曲解了的，我是即理解的，所有藍絲的都是朋友，只要值得做朋友的就是做朋友了。但是你們請你們不要受中共蒙蔽，你們要看多些香港網，包括即立場啦，這個眾新聞啦，甚至零一 ，OK， 我覺得都係或者八五二都值得睇嘅。香港傳媒即係我睇係你哋可以參考，唔好淨係參考埋啲藍絲啊，呢個中央台啊，即係當地啊嗰啲建制派嘅報紙嚇、啊。香港人要繼續去運動，係要得到最大公約數嘅支持。大家唔好忘記，有啲嘢係唔應該做嘅。儘管你們可以罵我，湛國陽你太保守了，你生活在過去，不是，世事對與對是很清楚的，有些事是不要做，你們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的，請你們理智，請你們勇敢，請你們有智慧，這個可以說，我太老了，我不會跟你們衝的、OK? 我只是在這裡最多可以請到程先生來分析個局勢給你們聽，這個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我已經做了，但我希望你們是有青春的，你們是年青力壯的，青春是美麗的，你們珍惜、OK? 至於部分警察不是全部他們的暴行呢，我們是知道的，香港人都很知道的，我看有些藍絲都是知道的，不過是為了找飯吃，沒辦法，他要說 otherwise 的，至於那些真的沒有智慧分辨不到什麼叫對，什麼叫對，什麼叫美善，什麼叫邪惡的人，I'm sorry, I'm not God, okay? I can't tell them, okay? 這些是由他們自己的做法，我們的力都是做到這麼多。最後遺憾，今天節目較早時講過的莫樹錦醫生，他一定是讀書很厲害的人，他對每樣東西是有精密的了解、分析和判斷能力，才可以做到一個專科醫生，出名的專科醫生的。我希望莫醫生能夠用這種分析能力去分析下現在香港 What is happening， 不要再寫那些這文章出來呢，是騙些人，尤其是騙海外的人， And that is wrong， I tell you that is wrong， 你做的事是 That is sinful， That is a sin， 這是錯的，即是你說的事你根本是是非不分、OK? 請你有調查研究才寫文章，我又沒有責東據，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And please do, you are a medical doctor, lots of people count on you、OK? 不單止看你的醫術，看這個人有沒有判斷能力的。不過這樣，我們香港廣大的醫生和護士以及醫護界人員呢是支持示威者的，他們知道什麼是非黑白，好像莫樹錦或者高永文之類的，或者盧寵物之類的，那些只是少數來的那些深藍的醫生，你們知道的，你們有任何意見請留言、啊、多謝程先生你們留言捐款，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拜拜。